帮你抽啲血验下。 验血？ 嗯， 叔叔，我唔系有咩病系嘛？ 唔系，验血可以验出好多病症噶，例如胆固醇啊、糖尿病啊咁，检查下无碍嘅系咪？ 咁又系。 放心啦，应该冇事嘅。有阵时热气都会流鼻血噶。嗯，我出咗国呢段日子，你哋个个都好嘛？ 都唔知点答你啊！自从嘉文出咗事，大哥成个人都变得暴躁同紧张。嘉文经过 Miss Man 慢慢辅导之后，已经开朗咗啲噶啦，仲慢慢可以接受新环境、新嘅朋友。就因为嗰个新朋友系男人，大哥又开始紧张起嚟。佢担心嘉文再受到伤害，但系就冇谂到佢嘅担心反而对嘉文造成压力。 嗯，搵日我同佢倾下。嘉善，你自己又点啊？ 我冇乜点啊。 咩冇乜点啊？你唔细噶啦，系时候搵翻个男人拍拖，咁个生活就冇咁平淡啊嘛。哎、 平淡唔好咩？有阵时平淡都系一种幸福嚟噶。 系，之但系呢种平淡同嗰种平淡唔同噶。身边有个伴，有人照顾，有人锡，即使系平淡都系一种快乐。你而家孤孤单单一个，由朝做到晚，一日如常，做人系咩意思啊？ 我边有孤单呢？我就系叔叔你、大哥、二哥、立强、嘉文啊嘛。 哦，我哋唔会陪你一世噶。嗱，听叔叔话，上司俾机会人，唔好将自己封锁喺个空间内。嗯， 而一切随缘啦。 嘉文啊，你开门啦，等我哋陪下你好嘛？ 大哥，发生咩事啊？ 啊，家姐，你翻得嚟啱啦。头先睇睇下电视，今日突然间飙入房，好似锁住道门啊！ 佢好敏感啊，套电视剧咧做到个女主角遇到个猥琐佬，佢就飙入房咯。 哇，咁讲，嘉文嘅心理上仲有问题噶、啊。 咁要思恒揾 Miss Man 啦。 思恒同 Miss Man 去咗 PIVO 嘅辅导中心开会，要两三日先翻嚟啊。 你话啦，又会咁啱嘅？ 嗯，等我同你倾下。 嘉文啊，家姐可唔可以入嚟啊？ 喂，冇声你嘅，会唔会佢啊？佢开门啦、 啊欸，大哥，唔好入去啦，等家姐翻嚟同佢倾下。 系咯，太多人倾，倾唔到偈噶。 好啦，我哋喺厅等你啊。 嗯。嘉文， 家姐，我好惊啊！ 唔会嚟做你啫嘛，有咩好惊啫？ 你知点解啊？我睇到嘅系我同我个衰人啊！ 系你嘅错过嚟嘅咋？你唔系放低佢啦咩？点解仲会有咁嘅幻觉嘅？ 周围暗暗咁，我觉得好冇安全感，好可怕。家姐啊， 嗯、 今晚我哋开灯瞓啦。 好好好，我哋今晚就开灯瞓啦。 我而家去冲凉先啦。 乜你翻嚟冇冲凉咩？ 未噶。 哎呀，我入房 瞓， 我入房 瞓，乜嘢啊？入房瞓，入房瞓吓。 啊？佢入厕所喎，攞住条毛巾，唔系冲凉系嘛？ 系啊，佢话未冲凉喎。 乜未冲？未冲啊，冲咗啦。 佢唔记得咗自己冲咗凉啊。 哎呀，死啦！佢会唔会好似常派咁？话自己污糟，一味要洗干净咧？ 唔系啊嘛，最近佢都冇事噶咯，我系由得佢自由发挥咯。 佢突然间咁反复，我谂佢真系仲未完全好得晒。 吓、啊！ 嘉文， 咦？做咩呀？成只熊猫咁嘅，寻晚瞓得唔好啊？ 唔系啊， 翻嚟，我载你啊。 唔使啦，我搭车得噶啦。 喺美团逼个车咩？有顺风车唔错，就去搭车，好唔俾面、啊。 我都系唔坐你嘅车啊。 哈，人哋话啲女仔中意五时花六时变，讲得真系冇错噶。不过寻日你几好倾嘅，你仲话要学游水噶、 我都系唔学啦。 吓，唔学？点解啊？ 我要咗家姐去行街啊。 学问。 家善啊，你妹妹有啲唔妥喎，佢有事啊？ 少少事啫，过咗去噶啦。嘉文啊，行得咯嗬？ 嗯，走咯， 拜拜， 拜拜。嘉文啊，学游水嘅事考虑下。 应承咗人又反口，好冇口齿噶。 我见到佢个身就卜卜咁跳。我应该系好惊佢啊！ 你自己搞错咗系嘛？以我嘅经验，中意一个人见到佢咧，个心一样系卜卜卜卜咁跳噶、哦。 系咩？但系我而家咁嘅身世，仲有咩资格去中意人啊？ 你咩身世啫？嗰件事已经过咗去啦。嘉文，你仲后生，仲有美好嘅将来，千祈唔好俾嗰件事影响你成世啊！如果你哋系真心相爱嘅，佢唔会介意你过去噶。 家姐啊，你意思系咪鼓励我同学文做朋友啊？ 家姐希望你好似以前咁识多啲朋友，唔好习住习住，一切随缘啦。 一切随缘。 嗯。游水对身体有益，你又可以藉住呢个机会了解学文嘅为人。 咁、家姐啊。啱啱开始嘅时候，你可唔可以陪我啊？ 好啊，不过陪你一个月咋。 嗯。醒神嘅， 头湿湿，快啲攞毛巾抹干佢啊，因住冷亲啊。 哦，家姐啊，出去咯，啲头发咧被风吹下吹下咧就会干噶啦。学问等紧我哋噶， 嗯。 几有此理啊！吓、啊，边个嚟？ 我识你咁耐，从来冇听过你讲有歌噶。哦，原来逢男人都啱嘅，点解？唔准我入去！你打我！不如打我！ 打我！你走啊！你 唔好 打我 二哥！喂，你去打 人啦！二哥， 后生人成个演个系咁，想做英雄啊？充实下自己先啦、啊！ 你打啊！仲喺度讲风凉话？ 走 啊，二哥，做乜你咁傻啊？ 我唔可以俾人伤害你。 家姐，家姐， 做咩眼湿湿咁啊？咁你二哥啊？ 唔系啊。 一日一支矿泉水，运动员咧要饮多啲水嘅，知嘛？ 唔该，唔该。 咦，嘉善啊，你冇事啦嘛？ 冇，生出肉眼啫。 啊， 我哋。 哋走啦。 诶，不如食啲嘢啦。 嗯，好啊。上餐厅食嘢咪好贵咯， 唔紧要，大哥出得起啦嘛，四份龙虾餐咧， 龙虾餐 系哦，我知道你哋好想食噶啦， 咁贵，我情愿唔食啦。 系啊，所以话你啊，假姐，净系识做阿信，你知唔知而家大哥系边个啊？我哋嘅 boss 嚟噶，佢请得起，我哋就食得起，使乜同佢悭啫？ 咁又系啊，不过咧，想食得安心啲嘅话，就先要查明真相。大哥啊，究竟咩事咁阔佬呢？ 七个字咁简单， 嗯， 事关俊哥赚钱啊！ 耶、yeah, ，咁就应该慰劳下我哋啦，咪 我都唔客气啦。 喂，家姐啊，仲要谂，做人唔好咁蚀底啊！ 系啦系啦。最好食唔晒俾埋你。 诶、欸，咁又唔拘啊！ 诶，唔该。 先生想食啲乜嘢咧？ 四份龙虾餐啦。 好。 大哥，你唔啱、啊，有咁正嘅龙虾餐都唔如埋我嘅恒恒嘅。 你恒恒冇口福咯，鬼叫佢份工冇时停啊！ 系咁做社工系咁噶嘛？ 咁话明系家庭聚餐，冇理由要我就个外人噶嘛？ 咪嫁咗俾你就算啦。 行行企企打风打唔甩噶。 哼，你唔好咁老定，你嗰个行行啊，有阵时讲嘢都唔经大脑嘅，唔系咁信人啊。 哇，喂，你玩紧跳拨喎、啊？乜恒恒近排得罪咗你咩？ 你系我细佬，我提醒你咋。 唉，今晚难得我哋几兄弟姊妹喺咁高雅嘅环境、咁柔和嘅音乐之下共聚晚餐，俾翻啲气氛咧。 家姐 ，romantic 呢家嘢咧，摆喺俊哥同埋奇哥身上咧，就起唔到咩作用噶。你嗱、哦，如果二哥喺处咧，咁就唔同啦。 喂，睇小我哋咁话啦嘛。 唔好意思。 二哥咁耐都冇信翻嚟。你知而家点咧？ 啊！ 参加圣诞 party， 我唔去啊！ 点解啊？你唔信得过我？嘉文啊，你坦白同我讲啊，我俾你嘅印象系好差，我感觉到你对我有阵时忽冷忽热咁嘅。 唔系，虽然我哋唔系识咗好耐，但系我知道你系真正关心我噶，即系我自己系我自己有啲问题啫。 你有咩问题？你坦白讲出嚟啊，我一定帮到你噶。 你帮唔到我啊，我而家。就可以靠我自己嘅啫， 靠你自己。 不过其实你都算系帮过我噶啦。 我真系唔明白你讲乜嘢。 嗱，你同我做朋友，又教我游水，我真系好多谢你噶。 我唔要你嘅多谢，我想你做我女朋友啫。 女朋友？ 嗯，我喜欢你噶。真的 你不觉得快了一点吗？况且我们现在还在读书的。 读书都可以拍拖的嘛，我们又不是初中生。 但是 除非你对我没有感觉。 我 你对我是有感觉的，是不是？ 你不觉得快了一点吗？ 时间不是问题来的。如果你怕丑或者又唔想我难堪嘅话，只要你答我一句，去唔去圣诞 party？ 去即系接受我，唔去即系拒绝我。 我系 嘉文。 家姐啊，着咩衫去好咧？我好似冇衫着啊！ 你成柜都系衫，点会冇衫着啊？ 我啲衫咧买嚟都系平时着嘅，好普通通，一啲都唔起眼。 做咩？圣诞 party 啫，咁紧张嘅， 惊失礼学问呢？咁 第一次公开，仲要面对咁多同学，我想自己特别少少咯。 收到。你话而家出去买衫，仲嚟唔嚟得切咧？ 梗系嚟唔切啦！今日系平安夜，好多铺第一早就闩晒门啦。 有咁嘅事咩？ 只有俊哥先大开中门啫。回头啊，醒件嘢你叹咧。 咩嚟噶？哇！好靓嘅衫裙啊！ 跟住 你睇下， 系立奇几有眼光啊！ 嗱，呢只手表只系我送嘅。 哦， 有眼光哥系大哥啊！ 大哥，三哥， 唔使咁感动、啊。大哥都系想个妹威震全场啫。嗱，最紧要咧，你有一个难忘嘅圣诞。 白色衫裙衬白色手表，系成个白雪公主咁啊！嘉文， 仲有我呢对白色高踭鞋咧， 原来你哋三个系夹埋噶。经过你哋嘅包装之后，我谂我今晚咧就会系靓爆镜啊！ 讲佢啦，唔会啊嘛， 估唔到你扮起嚟咁靓 喎！你望够未啊？出到嚟花园都仲要望， 我情不自禁啦嘛！ 你好不避啊！系咯，乜咁烟人啊？ 小丽， 小丽，头先唔见你嘅，啱啱到。 好耐冇见啊，何家文，成个人唔同晒噃。哈，点形容你好呢？啊，有啦！你而家散发出嘅系成熟嘅女人嚟啊！ 嘉文，做乜你面色都变晒嘅？你唔舒服啊？ 冇，阿文，我想走，有快倒数咯噃，乜咁扫兴啊？咁夜翻去，因住历史重演啊！